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大家好，欢迎在周四下午的17点02分来到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我是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领略瑜伽的魅力。大家一听到这个主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肯定是要跟瑜伽这一项应该叫运动相关了。 对。 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瑜伽教练楚楚老师。楚楚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楚楚。 楚楚，可以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大家好，我叫楚楚。 非常文静的老师。如果有这样的一位又漂亮的又可爱身材又好又文静的老师教我瑜伽，我想我会坚持运动的。 好，然后另一位嘉宾呢是我的好朋友佳怡。 佳怡也是健身了很久，对吗？ 对的。 健身了多长时间？ 我自己健身健了2到3年。 2到3年，哇，那应该多来我们节目了。 哎，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佳怡，就是我们从高中就在一起嘛。就她以前的那个腿呢是有一点肉的那种，就是哎怎么说，不能说粗啊，就是有一点肉的那种 肌肉腿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她自从健身之后，她的腿现在很细。 哇，但是佳怡你有接触过瑜伽吗？ 这个真没有， 这次就给你这个机会。我们的楚楚老师，我先来介绍一下，楚楚老师是一位资深的瑜伽老师，他已经从事瑜伽教学有10年的时间，从年龄上面看不出来，看来是因为练习瑜伽，所以整个人显得更年轻。这个样子，而且呢，有过超过8000个小时的瑜伽课的教学经验，擅长手法辅助治疗和复杂案例的整体治疗。这些我听的还有点不太明白，一会儿就希望楚楚老师跟我们在对话当中解释一下这些。 好的。 好的，那首先呢，还是要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 们的微博，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给您直播的内容。 嗯，所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瑜伽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提出来，正好楚楚老师在这里，可以对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 对， 我们首先呢，还是跟平时的这个节目一样，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关于瑜伽方面的资讯。我们先到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 嗯，潮流风向标先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条资讯呢，是关于一个非常酷的女孩。 哎， 这个女孩为什么说她很酷呢？ 嗯， 她是一个重庆妹子，29岁，然后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在一年前呢，她接触了机车。 啊， 一个女孩跟机车搭配在一起，你会不会就 很酷啊， 浮现出她的那种形象？ 对， 嗯，自从她接触了机车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化身成为了超酷的女骑士。 嗯， 她不仅仅是喜欢机车，还喜欢一些极限运动，包括跳伞、滑翔、冲浪。目前呢已经去过了20多个国家。 嗯， 同时呢她也是女孩子心中的一个就是很崇拜的女生的形象。 是的， 我们接下来就不多说，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这个很酷的女孩。 到现在应该是快一年的样子，对，其实算是一个新手，觉得女孩子很酷的事情可以去自己去尝试一下。我家住在赵母山，我骑车到观音桥可能就10分钟，我开车可能1个小时，这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效率。我觉得最有效率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我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女孩子骑机车很好看，那我觉得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绝对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地方，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没有被身边的朋友或者不认识人说你很酷？ 特别是很多女生认识之后就变成小迷妹那样。念大学了之后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大学毕业以前想把国内喜欢的城市都走一遍，然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再试试国外。一年到现在的话，可能计划旅行的时间大概占2个月吧，就是什么5、11，什么小高峰，我从来不出门。 你到现在走过多少个国家呢？ 20来个吧，东南亚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欧洲去的比较多。我还是比较想今后会有机会骑着摩托车去趟西藏。希望大家都可以稍微的活得自我一点，大家都保持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心态，比较乐观一点。因为其实不是生活对你不公，是你自己对自己很残忍。 其实不是生活对你不公，而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很残忍。最后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啊。嗯， 对， 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健身，其实不是生活对我们不公，是我们自己没有努力到位啊， 就对自己不够残忍嘛。 对 对， 而且小雨姐还在后面看着。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到了刚才的这条资讯。其实我觉得他刚才说得很对，虽然就是骑行呢是一件很酷的一件事情，但是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对， 大家千万不要是盲目的跟从。 孟妈妈上线。孟妈妈上线， 一定要唠叨一下大家。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条资讯。第二条资讯呢，就是我们都说现在女生呢基本上一吃多就会长胖嘛，发福是很多女生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营养过剩会胖，但是营养不良它也会胖。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 哎，是的，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呢？对我们这个减肥是有作用的，而且不会让我们增肥。 嗯，我们特地给大家查了一下。 哎，对对对， 发现有这两种维生素非常的重要。一种就是维生素 B。 对， 维生素 B 呢，它主要是具有促进体内新陈代谢、燃烧脂肪的功效。 嗯， 把糖、脂肪、蛋白质转化为热量时必不可少的物质。 没错， 我对于维生素 B 的这个认识好像就是说熬夜的话 熬夜的话维生素 B 会流失很快，所以一定要在熬夜之后补充一些维生素 B、而且就是含维生素 B 最多的蔬菜就是大力水手的菠菜， 没错，是这样的。 嗯， 对。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维生素 C、经常吃这个维生素 C 呢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的食量，而且维生素 C 呢可以刺激去肾上腺的上腺素的一个分泌、不但让我们感觉心情很良好，而且呢还消除了一种饥饿感，同时呢维生素 C 呢还可以影响我们的代谢的水平，有效的改变人们体内的一些脂肪。相关数据发现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呢一般含有维生素 C 的含量越高，那么相反体内含有这个脂肪率呢就会越低。 哇，这个研究也就意味着我们多吃 VC 还可以助于我们的 VC 片嘛，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般补充 VC 吃水果， 对， 水果蔬菜啊， 橙子， 对，水果蔬菜还有一些就是那种 VC 片泡腾片啊、什么都可以。对， 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的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还是那种某某堂出的那种那个膏， 对对对， 就很便宜又很好用的那个，就治那个皲裂特别好使的一种这个 乳液， 乳液，对 对。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维生素 E 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清除体内废物，它竟然还有这么多功效，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还是蛮神奇的。所以就是大家不光是平时要补充我们的蛋白呀、什么的， 对， 这些维生素啊也一定要注意起来， 不能忽略、 不能忽略， 吃含蛋白质的东西也要注意这些维生素的补充。 是的。好，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的这条资讯就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了。这是一位在山东淄博的23岁的女孩，练空中瑜伽1年半。她练这个瑜伽的原因呢特别简单，就是因为空中瑜伽特别的好看 啊，她觉得很漂亮是吗？ 而且这个练瑜伽之后，她从150斤的一个小胖妹变成了120斤的靓女。 哎，其实我觉得瑜伽还是蛮显身条的，不是说让你一定就是这个体重要有多轻、反而是就是 线条看起 来，对，线条会很好看， 就是 对， 很舒展， 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120斤的小靓女，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故事。 是怎么喜欢这个空中瑜伽的？ 一开始的话就感觉它特别美，就感觉很仙儿，有一种想飞起来的那种感觉。练了有1年多，我之前很胖，快150吧，是一个小胖妞的一个状态。我现在也有120多斤，瘦了之后人生开挂吧，就找了男朋友。男朋友就是说对我也特别好，他一直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微胖是极品。 什么样的情况激励你一定减肥成功？ 前男友吧。他对我打击挺大的，因为他就是说我瘦不下来嘛，我就不信那些，我非得瘦给他看，也算是能感谢一下那个前男友吧。当时反正练的时候挺辛苦的，我手也抓不住，累得我都出痧了，累得都腿都青紫，大腿根部还有我们的小腿脚背全都会被这个吊床拉得受伤。当时就是为了好看，我们想倒立着看世界。 在看完了之后，我们一致的都在感叹啊，这个空中瑜伽真的是太美并且太难了。 对。然后我还刚才一度就是在想，如果我要上去的话，那个绳可能会断。哎， 会这样吗？楚楚老师？ 不会不会，那个绳子的支撑力还是很强的那个绳子的支撑力还是很强的， 支撑力还是很强的。那是吊在哪儿？是天花板上吗？ 对对对，或是对，基本上是 就有一个杆儿是吗？就跟做引体向上一样。 对对，是。 但是这个很难吧？这个空中瑜伽，一般人可以就是上手就可以吊起来自己吗？ 对。 老师会有一些引导，所以 就是有一些技巧对吧？ 对对对。所以你去进入的话会比较简单，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但是我听他说，就是他这个女孩在做这个瑜伽的时候练出来一身的伤，还勒出来紫青，这个是他练得多吗？是练得多的原因？ 练得太多或者是他的发力方式不对会导致。 就一开始他可能没有找特别专业的老师。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 推荐大家去跟专业的老师去学习， 正规的地方去学习。 好，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条还是跟瑜伽有关的。 是的，不过这个就不是23岁的女孩了，是一位 很励志的， 对，是一位西安的77岁的胡奶奶，也是一位瑜伽的爱好者。11年前呢，为了缓解自身的身体疾病，开始学习瑜伽。瑜伽还可以缓解我们的身体疾病是吗？是这样。那她身体康复之后呢，她开始在社区公园还有乡村医务办办班，然后呢教授瑜伽。现在77岁的一个我们的胡奶奶居然是一个瑜伽教师，哎，好厉害， 好厉害。 然后先后带出了学生几百人，她的学生呢涵盖各行各业，有卖凉皮儿的，包包子的都有。哇， 这真的是叫瑜伽文化。 对，所以就是在社区公园和这个乡村义务办班， 打入基层。 对对对， 将瑜伽文化打入基层。 对，还是 挺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奶奶，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练瑜伽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1年。啊，我在学校有200-300人吧。 二三百人， 不收费，我全部免费。 是吧？ 嗯。 哎呦，那真 我6个班呢，年龄大的也有也那啥，但是他人多是这样，他流动性大，打磨的，包包子的，卖泳衣的， 49人做啥的？卖凉皮的。 北人瑜伽，上北人瑜伽上是120个人的瑜伽，这个在台上你看。 好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到老的时候呢也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几个姐妹一起组个团，一起学学健健身啊，然后学学瑜伽。对啊， 而且这个胡奶奶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看到她收了一堆的学生，也是算是曲线救国，达到了桃李满天下。 是的， 很厉害。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条非常有趣的关于瑜伽的消息。我不知道楚楚老师，你们在练习瑜伽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趣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可能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他对瑜伽的认识会比较盲目，可能会觉得我把动作摆成那样就行了，但是其实 就会闹一些笑话是吗？ 对对对对，然后会有憋的，就全程都在那样，或者 是全身都很紧张，然后甚至都不呼吸。 对对对，包括发力啊，体式去发力的时候，其实就像握拳头，你这样握着就行，它会握得 很紧很紧。我觉得我要就是第一次练的话，我也会这样，就是跟练舞蹈似的，你必须得就是特别使劲儿，然后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改变嘛，形成习惯。 对， 但是其实不是，只要你去重复，如果你身体比较僵硬的话，在你不断的重复去达到新的活动度的话，就会身体舒展开来，就不会那么僵硬。就像说有什么疾病啊，比如说你肩颈有什么问题啊， 也都是因为肌肉紧张。 对，多去灵活你的肩关节的话，那这些问题这些障碍就会解除了。 对，我也在想刚刚你说到的那个学生，他在憋着气儿练瑜伽的时候出来是不是会缺氧啊？ 有的人会晕会呕吐，这些都很就是 会呕吐，很普遍是吗？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的呼吸方式不对的话就会这样。 哎，我一般对于瑜伽的了解，它不是一个特别剧烈的运动，一般我在想如果有这种呕吐的情节，都是进行了就是很剧烈的有氧运动或者是什么之后才可能会出现缺氧，才可能会出现，没想到瑜伽就是练瑜伽的人里面竟然也会有这种状况。 对，就是如果他不关注呼吸，或者就是他刚吃完饭然后就去进行什么扭转之类的练习啊，或者是倒立的练习啊，也会容易出现呕吐这种情况。 所以在练习瑜伽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去注意。 对，对， 否则练出来的话可能并不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还可能会 适得其反。 对， 对， 我们不想看到的一幕， 没错， 当众呕吐。 是的，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的时段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瑜伽就是在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对， 我们来说一下这条资讯啊。这条资讯呢就是一只这个小金毛，哎，是金毛啊。 对， 这个， 一只金毛。 对，就是属于是唯一从小到大唯一不变的事，就是他在主人做瑜伽的时候去 打扰它， 求摸摸。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可爱的金毛。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是一个这应该是几个月的金毛吧，还挺小的。 对 对，然后在跟它的主人一起，它的主人呢现在在做这个瑜伽。 嗯， 然后 这个动作好难哦。 对，很难。然后它呢就是不停的在它主人的旁边绕呀绕啊。对呀，就很可爱，很萌萌的。 是在考验主人的意志， 是 在我的骚扰下你还能不能专心练瑜伽。 对，就不停的在就是蹭蹭它呀。哎，它的主人把它抱起来了。哎，这么 高难度动作， 哎，真的好可爱啊。就是我要有一个这样的小金毛的话，我就坐坐我就不想坐，我就很想 看看它大了之后你 就很 想 抱 喜不喜欢它。金毛只有几个月的时候最可爱。 长大一些了， 对， 它长好快哦。 这还不是它的究极进化体， 这个就属于是在给它的主人再增加一个负担，对吗？增加一个负重，对，负重练习瑜伽， 没办法，练不下去了。 啊，这是又大了一些， 要抱抱。钻去的 是啊， 哇，感觉它主人的瑜伽也在不断进步。 哦，是的， 共同进步。 就看得我们很想养一只小宠物。佳妮已经有了，我很想 我已经有了，但你真正养 你有四个对吧？ 我是有四个， 两只猫，两只猫，两条狗。 你知道最近我今天早上刚刚在5点多钟被我正在发情的小猫咪叫醒，它在我的书桌上尿了一泡， 是巧克力吗？ 对。所以说在这个很可爱的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谨慎，看到它两面性的，就是看到它的好也要看到它的不好。好了，我们回归正题啊，今天还是要聊瑜伽。这个时段时间差不多就这样了，在下个时段呢，我们会请楚楚老师为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些关于瑜伽的知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点一下关注啊，然后点击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大家如果下次还想看到我们的话都可以点个关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是的， 同时我们在这个楚楚老师也有他挂他的微博，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关于瑜伽的问题之后也可以通过微博去问他。 没错。 那我们潮流梦工厂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下个时段的时候再具体的聊一下关于瑜伽的知识。 没错，我们半点之后再见。 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今生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四版本的超模养成记，我是一梦， 我是佳妮。在刚刚呢，我们简单的跟楚楚老师聊了一些关于瑜伽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就要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是的，我们来还是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瑜伽教师啊， 从事瑜伽教学10年，有超过8000个小时 是的 教学这个时间的我们的曹楚楚老师。楚楚老师的微博也在底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他提问。 是的，然后楚楚老师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楚楚，然后练习瑜伽呢已经有10年了。我是09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同学们就邀请了说一起，要不然咱们去练瑜伽吧。然后就去尝试了一下。尝试以后呢觉得还挺喜欢的，就一直 坚持下来， 坚持下来了， 当业余爱好。直到后来参加工作以后，就总是会肩颈啊腰椎啊总是会特别酸疼。然后就会觉得哇，我还这么年轻，总是会被这些问题困扰，就很 痛苦。我也是， 快去练瑜伽吧。 他知道，佳妮知道的。 我天天给他按摩。 我们另一位嘉宾，然后佳怡是我的好朋友，来，佳怡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业余健身小白，自己练了2到3年的徐佳怡。 好， 2到3年已经不算小白，我们才是真正的小白， 真是小白。 佳怡应该代替我们。 对，然后我好朋友也知道，就是我经常我的颈椎啊、后背啊会觉得很不放松。对， 一会儿可以让楚楚老师针对你的这个问题给你 可以 做一些调整吗？ 对对对， 可以啊。 对，好。 刚刚其实一梦还在担心，我今天穿的牛仔裤，我不能去做示范， 没有，就是 我不能这样。 上身就可以了。 可以的 上身是可以的。好， 真香定律了。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首先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底下的这个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直播。如果要是您网不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 FM98.2来收听我们的直播。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到表演区给我们示范一下吗？ 我们先聊一下关于瑜伽的知识吧，因为肯定大家还对于瑜伽有一些就是不懂的然后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先来给我们这一众瑜伽小白请楚楚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答疑解惑。 OK， 好的。 好的， 刚刚我们从楚楚老师的介绍里面大概的清楚了楚楚老师是怎么跟瑜伽结缘的，然后又是怎么选择成为了一名瑜伽老师。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在瑜伽之前？ 之前我是一名 HR， 就人力资源。 对对对， 哇，这很酷啊，这职业。 对啊，就是久坐办公室的话就会 特别不舒服。 对对对，后来就索性辞职学瑜伽，然后当瑜伽教练， 就是专门攻这一行。 对对对，就专门参加系统的培训。 所以其实我觉得选择自己喜欢的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应该现在做这个应该很快乐吧，每天。 对，教瑜伽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相当于是把我的兴趣爱好 当成了职业。 嗯，很好很好， 会有一种就是收获满满的满足感，在教学当中看到学员的进步，自己也会感受到快乐。 对， 嗯 那接下来还是想先请楚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瑜伽，因为我们对于瑜伽就是看瑜伽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叫做瑜伽，有什么就是有那种用轮子的，还有那种就刚刚说的那个空中瑜伽， 对，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那种就是自己倒立双手支撑着就开始倒立的那种，这些都是什么流派的瑜伽呢？ 就感觉好厉害啊。 你如果说到瑜伽这个词呢，可能就像说到母亲说到妈妈一样，然后你说的各种不同的瑜伽流派啊种类啊，就相当于是妈妈的不同的孩子，像 就他们是一个家族， 对对对对， 家族 都叫瑜伽，只是每个人的名字不一样。 就像咱们中国就是舞蹈一样，舞蹈有什么中国舞、芭蕾舞、 各种门类， 对对对。然后每一个种类或者每一个派系，可能它的侧重点不一样。 反正要是我们一想到瑜伽，可能只会想到瑜伽垫儿，用瑜伽垫儿的就是瑜伽。 对，只要用瑜伽垫儿就是瑜伽，而且其实经常我们做一些健身类的也是会用到瑜伽的，对吧？ 是， 对，所以可能 瑜伽到底就是有哪些流派？ 是， 传统的就有哈他瑜伽，还有艾恩格瑜伽，这两个种类呢是比较适合小白或者是零基础的学员，因为它会比较简单。像哈他瑜伽的话，就是最传统的瑜伽了。那它是会由不同的体式去构成，体式就是不同的瑜伽动作。那其实传统的，你可能说瑜伽体式有多少个？有8400万个不同的瑜伽体式。 这比学英语还难。 是是是，但是其实常用的也就100来个 啊，常用的100来个，松一口气。 对对，然后哈他瑜伽可能就会侧重于在这个100来个体式里面，单独的去告诉你每一个体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练它有什么效果， 打基础。 对对，然后艾扬格瑜伽就是也是说的比较适合零基础的学员的话，它就是如果你的身体有什么功能障碍啊，那包括有的你说残疾人或什么肩颈啊有任何问题的人，其实瑜伽它没有说局限于什么人才能练瑜伽，所有人都适合练习瑜伽。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些特殊人群的话，那他可能就会需要借助辅具，像瑜伽椅子砖、伸展带这些，包括拱桥啊，去打破你自身的局限，让你去可以完成这个动作，达到这个练习效果。这是比较基础的。那像还有就是阿斯汤嘎，对对对，进阶的阿斯汤嘎它就会比较难一些，它也是会一个传承下来的流派吧，可能比较忠实的阿斯汤嘎粉，他可能早上4-5点钟就起来了，去对着太阳对着东方去练习这一整套的体式，因为他后面有一些对有一些比较难的体式，像什么头倒立呀、肩倒立啊，那些就已经属于高级体式了，所以需要我们有前面的哈他或者是艾扬格的练习基础，你把根基打扎实以后再去进行这些 高阶一点的。 对对对对，高阶一点的，包括流瑜伽，那流瑜伽可能就是从阿斯汤嘎，因为阿斯汤嘎里面有的比较难，然后它是固定的序列，所以就衍生了流瑜伽，流瑜伽就会比较随意一点， 就是阿斯汤嘎的简化。 对对对，或者是变体吧，也是会有一系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8400万个体式哦，那你就会根据老师的喜好去，或者是根据学员的需求，把这些体式不同的编排，以不同的序列去展示。做完左边，做左右边，做完这个序列，做下一个序列。像这个的话，像流瑜伽、阿斯汤嘎就可能对你的体能要求比较多，然后 就对身体素质要求会更高一些。 对对对对， 这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没有你就是没有不适合瑜伽，没有不适合瑜伽的人，只有你没有选对正确的瑜伽，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去选择适合你的。 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嗯嗯，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当中，有一位昵称叫做西奇姑姑，她说的啊，喜欢练习艾扬格，练习细节，然后稳步进阶。 对对对对，艾扬格就会比较精准，嗯、就像大树，它要有根基，或者像竹子，它可能花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在地底下生长，嗯、当它根基打扎实以后，它才会蹭蹭蹭往上涨。 嗯，这也让我想起了，就是在一般高手啊，就比如说练习高尔夫的高手，他练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他最后当他每一次在进行大赛之前，他都不会练高难度动作，都是把基础的东西练上上千遍，然后这样的话，到时候打球就会顺其自然的啪啪就上去了。 对，这个、是这样的，嗯，所以基础还是很重要的。 嗯嗯，我们接下来还是想继续让老师回答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 说了这个种类， 嗯，说完种类之后呢，还想说一下，就刚刚我们在资讯里面说过的，就是瑜伽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些身体状况它是不适合练瑜伽的。 对，就是因为它可能这个身体素质的原因啊，所以 还有吃东西， 对， 时间，就这个能不能具体让楚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就是瑜伽对练习者身体的素质有要求吗？还有就是有哪些身体状况不太适合练瑜伽？ 嗯，但是其实这相当于是两个问题了。 嗯， 什么状况下不适合练习瑜伽？就比如说你可能饭后两个小时以后再去练习瑜伽，才不会出现什么晕眩呀、呕吐啊这些情况。那刚才说的 两个小时才 两个小时之后是吧？ 对对，包括就是饭前饭后， 嗯， 两个小时， 对， 包括你练完以后，你再过两个小时去进食是比较好的。 那也就是练习瑜伽最适合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什么时候？ 没有说最适合的时间哦， 嗯、 就只要你自己的时间比较方便， 嗯， 你任何时候去练习都是可以的。 嗯、 然后刚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身体素质， 对，身体素质或者什么人群去适合，其实没有要求，任何人都适合， 嗯、 只要你去找专业的老师去指导，每一个老师都会去针对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去给到适合你自己的练习 一套方案。 对对对对对， 嗯、 会专门去给你定制、 嗯、 所以会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在家盲目的去练习， 不要跟着那些视频去练习、嗯、 对对对， 还要选择一些专业的老师， 这是零基础嘛？如果是零基础的话一定要先找一个老师先入门嘛。 嗯， 你不能就是如果刚还没有学到然后就盲目的去跟一些视频啊， 对， 去学， 说不定那视频是最高阶的，你根本做不到， 你可能做不到，而且 还可能会受伤。 对，很有可能受伤。你比如刚才我们能看过一些视频， 嗯、 就是瑜伽的视频、 嗯， 一些动作其实还挺高难度的。 对， 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可能手啊什么会崴到啊，或者是脚啊什么的。对 对，今天在微博热搜上面，我还看到了这样的一条热搜，叫做“别人做瑜伽和你做瑜伽的区别”。我来给大家放一下这些图片啊。首先这个图片就是一个手支撑地的这个感觉， 嗯， 上面就是所谓的我们，下面就是楚楚老师。 这个其实挺难的，就是你需要把你的整个的后边你的屁股和你的背是保持平衡的是吧、 嗯、 就是一致的， 这 是平的， 可以这么理解。 对，所以其实支撑点啊支撑力还是挺难的，很累。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动作，是一个相对来说对柔韧性要求比较高。 哇， 嗯、 那我做不到哎，这个好难啊！ 这个动作是哪个流派？是最基础的？ 这就是哈他瑜伽里面的一个体式， 这已经是很基础的体式了， 哦、 对吗？ 对，也没有那么基础。就像你们说的，可能你自己的身体都有局限性。 嗯 嗯， 就是还得分人。 对，从你们会从图上面那个，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下面这个。 哎，所以就是如果我现在真的不会什么劈叉下腰，然后练完的这个瑜伽，我身体的柔软度会好很多，对吗？ 特别多。 哎，那真的很不错， 跟年龄都没有关系。 好感兴趣， 感兴趣，可以瘦肚子吗？ 对、啊，可以 可 以，可 以瘦肚子， 真的可以 是吗？ 啊、对对对， 胳膊也能瘦是吗？ 哪里都能瘦。 也可以瘦， 可以、 嗯、好， 它会让肉变得更紧致，对吗？ 对， 嗯， 看起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看起来好难呀，这会不会就脖子折掉？ 对，这就已经属于高级体式了 啊、哦，这就不是 剑道力，对， 嗯，剑道力这个也是属于什么 哈他里面都是 哈 他，哈他就像我们英文字母一样，它会有一 A B C D 一个一个的，那这个一个一个的瑜伽体式。 就包括这个提示，它就、嗯、 有 是在包含其中的。 对对对对，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那应该这些都是哈他。 嗯，都属于中间 啊，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变体了。 这怎么能抬起来一只手呢？怎么可能抬起来一只手？ 会有方法。如果你感兴趣，一会儿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提示。 可以吗？我们从来没有练过的。 可以可以可以，会有引导，会告诉你去怎么去到这里。 那楚楚老师，一会儿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你了。 对，可以放心，大胆的交给我吧。 我们都不轻。我们再看一下，还有这种， 这个还好， 还好， 但也很累啊，好累啊。 但很难做的这么优雅，这个做的时候是不是肩就是要整个上身是一个直板的，还要保持呼吸、嗯、 对， 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要保持呼吸的， 保持呼吸还有身体的延展。你看他，你们刚才说的他做得很直，其实他是身体的延展性很好，他掌握到了延展的方向。 嗯嗯，延展这也是瑜伽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这动作看起来好像很难哦。这个相当于舞蹈里那种小燕飞的感觉， 对， 两头起， 对 对， 练上背的力量 是、嗯。 哎，我觉得这个动作， 我不要， 可以试一下。 我不要 ，你的肚子绝对不会就硌得慌。 对，这个真的是对， 而且这个练起来是不是肩颈应该会帮助肩颈放松吧？ 会， 嗯， 有一个向后的延展。 有一种就是练肩胛骨的感觉，健身的时候。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还好吧，这个 还好， 稳定，对， 就需要稳定。 这个就是我因为我核心力量比较差，对，所以总觉得那个平衡感有时候找不到，就比如说我右边可以，我左边可能就不 OK。 对，嗯，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有左右不一致的情况、 嗯、 你就要更加着重的去练不好的那一侧， 就把它练平衡了、嗯、 对，去达到一个平衡。 嗯，这还哦，这个动作好像很难 啊，这个、 嗯、这个是这里面最难的一个体式了。 这你可以做到吗？ 可以的。 哦，一会儿想让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是啊， 好呀。 对啊， 这你看我们要做真的就像上面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瑜伽就是把人变成了一个折叠椅子，对吧，就可以来回的去折叠它。 嗯，对，其实瑜伽也很科学，因为你每一个关节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度，然后只要你按照正确的方式去练习，如果你的身体的功能没有障碍，就算原来有，你可以通过练习去打破这样的障碍，然后最终你想要的一切，想做的一切体式都可以做到。 嗯， 就是我们得先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先来把你的这个柔韧度啊一些关卡给打破， 对，把基础打扎实， 然后才能够做这些高阶的。 嗯， 再看一下这个动作还好吧。 嗯，不行，我不行，我因为肚子肉比较多。 还好吧， 柔韧度不好，我柔韧度很差， 柔韧度差哈。 对， 反正这个我们在练舞蹈的时候也会练到这个动作， 就是撑一下嘛， 对 吧？ 最基础的，我们身体后表练的伸展，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就是热身动作吧。 嗯， 我感觉这动作倒不算是特别难，相比于前面那个让我感觉就是像在耍杂技一样。这怎么可能就两个手就把自己给撑起来了？这需要很强的力量吧？ 对， 需要你会把身体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只要就像杠杆一样，你可以借力，然后你就会轻易的可以达到这个，只要你掌握了技巧就可以轻易的达到。 嗯，但是在瑜伽练习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力量有一定的要求？ 其实它是同步生长的，你只要不断的去练习、嗯、然后去打破局限以后，你的力量啊、嗯、你的柔韧性啊都会去增长， 是 会变得更好。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瑜伽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强度的？ 会，就是看你要什么，就像你吃饭一样，你想吃什么、嗯、你可以去选择。如果你想增强你的力量啊、 嗯、 你通过一些方式种类的练习是可以去增强的。 嗯，就是你也可以通过就是跟健身一样，我比如说练哪块，我通过练到哪里的动作，然后能够顺便再锻炼到这一片的肌肉。 对对对， 嗯， 对。 那瑜伽跟我们平时的器械练习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 瑜伽它会整体，就像佳宁刚才也说了， 嗯， 健身它可能是局部的练习， 对， 或者是身体 状态，就身体整个就是让你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变化。 嗯， 是不是瑜伽我觉得是可能更加偏向于精神上的一种， 会更舒缓一些吧，会让你说释放压力呀，会让你能关注呼吸去静下来啊，比较好一点。这是跟健身的一个区别，健身可能在过程中动感的过程中它可能整个是放空的，那瑜伽的话可能让你会容易去静下来。 嗯，就会更加的舒缓， 舒缓，舒缓， 舒服，就不像健身的，嘿，嘿。 对，然后它是一个整体的练习，一整节课下来，基本上你全身都会被练到。但是健身的话，可能老师会给你安排，今天我们练哪块肌肉，练哪个地方。 这一点佳怡应该比较有体会，平时自己的健身也是这样的。 对，我一般分为两个循环，一个是比如说我周一我练的是肩胳膊还有我的就是上半身还有后背，然后我第二天这是第二个循环，我会再练我的腿臀，就是分开练的。 就其实它还是分成局部的， 是， 但是瑜伽是每一个动作它都会注重自身的协调吗？ 对，基本上都是每一个体式都需要你全身去参与。 嗯，明白。好，我们这也有网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的这个网友叫西奇姑姑，然后他说就是现在的培训班很多，门槛呢也不是很高，趁年轻早点进门，理论实践勤练习。 对对对，我们练瑜伽它会讲究是靠1%的理论加99%的练习。如果你这1%的理论没有掌握，你怎么练可能你只是在重复错误，所以我们会说去系统的学习，去专业的地方去学习。当你 get 到这1%的理论以后，其他的再去重复就可以了。 嗯，这样说的，99%是练习，也就是说理论其实很简单。 不，理论，亲爱的，是理论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理论的部分，有这个理论部分的支撑，你才能去确保你是做正确的练习。 但应该这样说，就是你后面的练习都是加零的过程，理论是那个一。 对对对对， 这样说好像就顺一些了。 是， 那这样看的话，其实瑜伽还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刚经过楚楚老师这一番给我们的算是普及瑜伽知识之后，我们确实还对瑜伽稍微了解了一些。 对， 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一梦，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我平时看到的瑜伽吧，就是更偏向于那些高难度的动作。 对，都感觉像， 所以其实我总觉得可能没有更偏向于心理啊和精神上面的一些层面吧。对， 这其实是练习的一个误区。当你想做高难度体式的话，你要把根基打扎实，然后你身体的局限性打破以后，自然而然的你想做的就做到了。就我整个过程中会老是在重复这一点，其实这也是最重要的点， 最核心的部分。一定要努力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拿起小本本好好记住楚楚老师这句话，这也许就是那1%里面的1%。 对对对 对， 啊，在那我们刚刚在了解了很多瑜伽知识之后，相信大家也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我们楚楚老师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些。 是的， 一会儿能请楚楚老师给我们做一下那个高难度动作吗？在这里可以吗？ 好呀好呀， 那一会儿大家可以锁定我们下一时段的直播啊，同样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一定来看一看。一会儿的画面就是一梦他对于瑜伽最初的印象，那些高难度动作。 对， 但之后呢，我还想就是让楚楚老师跟一梦指导一下，就是做一些肩颈的放松的瑜伽。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就不太舒服。 让大家知道瑜伽其实也可以很简单。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我们放松一下。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不要走开哦。 心中不免多了些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超模 养成记。不行，我每次都想说周六版本的 因为你是替班啊 对，今天我是替班， 今天我们叫来了周六版本的美妆节目的替班一梦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让来解决一下他，一会儿我们来解决一下他的肩颈问题。 是的是的， 我们还是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今天到场的首先第一位嘉宾是一位资深的瑜伽老师，他叫做曹楚楚，已经有从事瑜伽教学10年的经验，有超过8000小时的瑜伽课，这个教学经验 是很厉害。 一会儿将要由楚楚老师为你指导，心情如何一梦？ 我很开心啊，主要是解决一下我的肩颈的问题，因为我经常会，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低头族嘛，就是比较爱低着头看手机啊，或者是干嘛的，反正就是坐姿很不正确，所以就会导致我经常肩颈还有我的胳膊很酸很胀，然后一稍微就是这样拉伸的时候，就会听到那骨头咯吱咯吱咯吱咯吱的那个声音， 对，关节的声音。 对， 我先提前给你打一个预防针。上一期在马老师过来的时候，当时是我和大佐搭档，大佐回去之后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真的吗？ 对，因为他 身子骨本来就不行，你知道吗？ 你这样说对他听到怎么办？ 无所谓了。 下一档节目万一是他的怎么办？ 下一档就是他的， 可能挑战新歌声。 对，好，我们首先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瑜伽的几大说法。 对， 我们来让我们这个楚楚老师来评价一下。对，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说法就是这样说，说瑜伽是女生的专利。 是吗？很显然不是，对吧？ 对对对对，这就也是练习瑜伽的一个误区了。可能大家都说，哎呀， 包括我身边很多男学员或者是男性的朋友，他们都会说，哎呀，练瑜伽那都是女生去练的。 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了。嗯，我们前面有讲过，练瑜伽它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 就是不分男女老少， 对，任何人都适合去练瑜伽。然后其实瑜伽大师，其实男性比女性他的力量更好，再去完成一些高难度体式啊，包括他身体结构啊，其实都会比女性要好一些， 更容易 去做到哦。这就是一个很 好 一个很显著的误区。 好的，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是一梦的好朋友，健身两到三年的我们的 佳怡。 佳怡，佳怡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就是有同样的镜面说法？就有人说健身只是男孩子适合，女孩子容易练成肌肉这样的说法。 这个误区我一定要和大家纠正一下，因为女孩子想要练成金刚芭比，那必须是每一天高负荷的强度训练。而且呢，而且女孩子呢，我觉得练完她更有她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在我们练臀腿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些维密的模特嘛，她们长得非常漂亮，她们的腰臀比非常的好，这个是我们女性先天的优势。在我们练习完之后呢，我们腰臀比呢，虽然可能一时来赶不及像超模那样那个一比一 完美， 对，但是我们普通人呢，最起码能看出线条，因为女生我觉得 线条还是 凹凸有致是比较漂亮。 对对对，是这样。 哎，那楚楚老师，我们瑜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就能让线条变得更好吗？ 可以可以，这就是有的人也会说有个问题，说瑜伽能减肥吗？其实它这个达到这个好的线条是你身体的结构变好了，比如说可能很多特别是女性腿粗啊，臀部没有臀型啊，其实它是因为它的大腿骨掉出来了。 对， 那通过改变这个，通过瑜伽的练习，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感觉我的屁股就在扁呀， 把你的大腿骨给它掉出来的大腿骨顶进去以后，那你的腿也会变得细变长了，然后臀也翘起来了，你看上去都会个子比较高了。 嗯， 是吗？ 哦，对对对， 大腿骨我都在想这是怎么个掉法，一会儿给我看是哪块。 对，等一下你来训练这个吧， 比 较适合我是吗？ 对，所以说通过瑜伽练习达到瘦身啊、塑形啊目的，其实是改变了你身体的结构。 就是我不一定就是按斤数或者按体脂率去瘦，而是就是整体看上来整个人会变精神，会变得 挺大，让你的线条变得更好了， 更紧致一些。 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受伤的人练瑜伽容易加剧伤痛， 这个说法 说这叫瑜伽伤害。 其实这也是不懂的人外行的一个误理解的一个误区吧。 嗯，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其实它的理论是一致的，我反复在强调的也是差不多同样的理论。如果我们的身体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它有不同的伸展度，会在不同的动作是不同的肌肉去参与，如果你用的方法是对的，是不可能有伤害的。包括如果你原来身体有受伤的话，然后通过它关节它的肌肉正确的位置你去使用，是有助于去修复的，而不是去加剧它的伤害。之所以会受伤，是因为你使用的方法不对，用身体的方法不对， 练错了， 对， 才会受伤。 对，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这个言论出来。 是的。 还有一个说法啊，有人说瑜伽它就是简单的延展，很简单，不需要去学。这又是怎么来反驳？ 都感觉这个所有的瑜伽其实都差不多。 对， 我又好像在回答同样的问题一样。就是你的每一个关节就像你抬手臂一样，它会有锁骨啊、大臂啊、肩胛骨去参与的，每个关节参与的活动都不一样。如果就它其实很科学，它会跟运动学、运动解剖学这些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说简单的延展。如果你只是理解为简单的延展，很有可能你使用身体的方法不对。比如说有很多人去做后弯的体式，它其实不是通过腰和胸椎来完成的，是通过你这个腰底和你的骨盆中间那个有一个骶髂关节，去大多数的后弯是从那一个关节发生了。我们的骶髂关节有140多度的活动空间，但并不是从腰和胸口。如果你 老是去从最柔软的腰去发力的话，你就会受伤啊。 哦，所以其实还是看看个人嘛，还是看不是看个人，就是看你的正确的方法。 对，方法。 嗯， 对，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就是其实这个瑜伽是会有这么多科学的依据。 对， 知道我之前认为的瑜伽，它就是一种有点类似的舞蹈那感觉，就是它是需要感觉的，然后练起来很美的，然后配合上音乐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状态。 对， 很多人呢都只是为了就是讲求它的美，让自己可能线条变得更优美才去练它， 更优美一些。 但我刚刚仿佛就是进入了我们某一期健身节目的感觉，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科学的知识，关节的知识。这还真的是改变了我们之前对于瑜伽的印象。 对， 嗯，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大误区需要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有人说在家里面盲目练习瑜伽是不可以的。刚刚我们好像也说了 ，还有这个屏气练习，不要就是只憋着气。刚才我们老师也有说过这个问题。 嗯，我能不能给我们再具体解释一下？ 对。 其实瑜伽的练习它最重要的部分是呼吸，包括我们日常也一样，包括我们坐在这里或者是站立行走一样，如果你的呼吸模式不对的话，你的身体才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肩颈不适啊，它可能是它的呼吸模式有问题，它一直用它的胸腔在呼吸，以至于它腹部的循环是没有的，它所有的力量只是上半身来去承担的话，它的肩颈就会出问题。 明白。 身体断节的感觉。 对，所以对他的胸腔和他的腹腔以及他的下肢没有很好的去变成一个整体一起去循环，所以就会出问题。肩颈不适其实最幕后黑手吧，是他的呼吸出了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呼吸很重要。 嗯， 不能憋气去练习。 嗯， 明白。 我看佳怡一直在点头，是不是在健身里面也有这种异曲同工的这个说法？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器械的时候，我们讲究呼吸和吸气。比如说在我们发力的时候，比如说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做那个腿的，我们做臀的，女生很爱做的就是一个，就是把腿打开的那个臀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我们要在我们呼吸的时候，吐气的时候我们要发力，然后吸气的时候再收。就是在很多动作当中，呼气和吸气都是通过我们核心的力量去控制它，然后才能让我们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 嗯，是这样的。 突然感觉很多的这个运动方法它都是相通的。 对对对， 其实它都有一套大理论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这个大理论底下分支了好几个小叉叉。然后可能瑜伽是一叉，然后这个健身又是一叉。 对， 但他们还是殊途同归，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共同的妈妈。 对， 又找了一个妈妈。哎，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楚楚老师练瑜伽的时候，好像一般情况下我们健身会习惯看镜子来调整自己的动作，但是好像在练瑜伽的时候是不建议经常看镜子，这是为什么？ 嗯，我们讲一下瑜伽的定义吧，它是通过呼吸和身体的配合，去通过你去观察呼吸，去控制意识的心念的波动，然后去达到呼吸和身体的同步，其实这就是一个内观的过程了。那如果你总是去看镜子，你的意识其实会被外在这些东西去干扰，去影响你去观察你自己内在，包括这个体式应该正确的参与的肌肉是哪，应该使用哪里。如果你只是在看镜子摆动作的话，就会出现你已经练偏了，或者是受伤 啊， 各种。对， 明白。 对，你看镜子也特别容易屏息。 所以就是瑜伽它对于动作的要求，我们其实是要通过了解自己的内在去了解，而不是通过就是你去看镜子摆动作。 对， 嗯， 这个舞蹈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观察自己。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在表演区我们已经铺好了瑜伽垫，等待着楚楚老师上去给我们先展示几个高难度的动作，就包括刚刚我们展示的，可以方便吗？ 好， 对， 好 好，这样我和楚楚老师一起去那个地方，我帮他拿下话筒，好吧？ 好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哎，这是表演区。然后呢，我们现在我们的老师呢先要给我们做几个刚才在第二时段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的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好吧？那第一个想给我们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先做图片上出现的，其实它是一个桥式的变体。嗯，来，那我先展示喽。 好好的，让我们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看一下。好，你的方法是现在如果你做瑜伽是可以说话的吗？还是不可以说话？好，这样吧，我们老师先给我们展示，展示完之后呢再让他给我们解释，好吧？好， 我专门给你们加了配乐，可以听到吗？我们看到现在老师在做的这个就是图片上出现的体式，轻而易举的就做到了。哇，这个好难啊，这是一个双脚离地，哇哇， 这些就是我们刚才图片上看到的一些提示。嗯，然后我们进入下一步吧。 嗯，好，可以可以。我呀，是我是吗？啊，哈哈，好好好，我们家那个音乐可以稍微小声一点。好，来这样。老师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就是一梦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这个肩颈不太好。我在这边吧，好吧，这样可以冲着我们的这个镜头，可以吗？ 好的。 好，来，那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呢？啊，这个是什么？ 瑜伽砖就是我们讲的辅具了，在艾扬格这个体系里面会经常去使用到。还有就是你身体有局限，比如说你的柔韧性不够啊， 对，我的柔韧性就不好， 通过砖来帮你达到这个练习效果，达到 好好 好那个提示。那现在亲爱的来，手和脚支撑， 你可以拿话筒说， 屈膝，来来，跪立在垫子上，好。然后脚左右分开，手撑在地上。稍等一下啊，我把砖给你放在中间。嗯， 这个砖是瑜伽专用的吗？ 对，解开脚背，绷脚背放在这儿。好，然后膝盖并拢。 膝盖并拢。 对，脚不要跑啊，往前走一点，往前走一点。好，然后呢，屈髋，撅屁股的感觉，往后把臀部坐在砖上。是鞋子不行是吗？ 不是我鞋子不行，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牛仔裤有点紧。对， 是牛仔裤紧。那要不让我来试一下？ 可以呀、啊，你要或者亲爱的您稍等，这样应该也可以。来，现在我给你垫高了，对，可以， 还可以。 那现在手往后退，来坐起来，坐在砖上。啊，不要塌腰啊，腰放松，腰放松。你需要把你的坐骨，就是你的臀部，往砖的方向去扎根。对，哦，不用向后靠，感受到砖的支撑呢，让你的身体向上去延展。嗯、然后现在吸气，两个手同时举高向上，很好。然后呼气的话，让你的右手握拳头推在大腿根部，很好。对，这样撑住就行了。然后吸气，拉长脊柱向上去延展，呼气，画最大的圆向后，去找这个墙。 放松放松，呼气， 然后放松一点， 别憋着， 去推它。然后其实这个体式呢，练的是你的肩胛骨的下回旋，它从锁骨到我们的肱骨，到也就是我们的大手臂，然后到后面的肩胛骨往下沉的话，有一个活动度以后，它回来，它的肩膀就会要舒适很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个动作就是一直是这样，然后那我的呼吸呢？ 自然的呼吸就可以了。 那我想问一下，我右边的这个拳头是要使劲吗？还是自然？ 一点点借力的过程，一个对抗的过程。 老师可以对话筒。 一点点借力的过程，一个对抗的过程。 哦，那这样我要维持大概多久？ 十秒钟或者是五个呼吸就够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回来了。来来来，我们换反侧哦。吸气，两个手同时举高向上。好，呼气呢，换左手握拳头。吸气，拉长脊柱向上，呼气，右手画最大的圆。其实我们离墙有一点点远啊，因为你的活动度的话还行，可以去到更 更深的位置， 有点就是真的是被拉伸的感觉， 撑得慌是吗？ 好撑啊， 背往中间靠紧，这个肩胛骨往下撑， 就是不是摸到我背上的肉了啊？你可以对着话筒说话， 肩胛骨背往中间靠紧，然后坐骨往下，头顶向上，对，然后转你的胸口向后哦，找一下你的手掌好像会把这面墙推倒的感觉。哦，你现在什么感觉？会紧张吗？呼吸哦。 紧张吗？ 你就鼻吸鼻呼。 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牛仔裤要崩烂。 来来来，吸气回来。然后对于很多人会出现睡一觉起来就会发现自己落枕了，对不对？就是刚才这个体式，你重复做2到3次 就可以 就好了，完全好了。 学会了， 我记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直播啊，然后我们的瑜伽老师正在教，就是如果因为现在不管是青年人呢还是已经步入中年的人，这个颈椎啊还有这个背部的问题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瑜伽老师楚楚呢可以给大家好好的示范一下我们这个刚才这个教我们的如何放松我们的肩部肩颈这一部分的对内容。好，还有其他的动作吗？可以就是再教授一下。 好啊好啊， 不要太难了。 好，来， 非常紧张的一梦， 只是要我怎么 看到了之前的大佐。 我们把砖拿开。 好，我想看一下这个砖的重， 不是很重。 对， 对，然后你现在对，站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脚分开一点，两个脚掌左右分开，一个拳头就行了，不用那么开。然后吸气，两个手同时从前面举高向上，然后食指交叉扣在一起，翻转掌根向上。 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往上调一点点。 是，来，从前举高， 从前 啊，举过头顶，来，食指交叉翻转掌根向上。然后把肋骨收回来一点点，对，然后掌根往天花板的方向推。确实啊，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度不够哦，要去练瑜伽哦，所以你才会有肩颈不适的问题。 就是我经常会出现就这块很难受的一个状态，我怀疑我说我肩周炎哎。 所以去练瑜伽吧。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度够了就可以了。然后待在这里，稳定住，稳定住这个肋骨，不要跑，然后掌根向上推，找一下你的脚掌在哪里，重心放在你的脚掌上，然后吸气呢，头顶往掌根的方向去伸展，手指头不要松开了，对，然后呼气呢，你身体往左侧推吧，保持延展，对，稳定骨盆不动， 骨盆是不动的， 对对，骨盆是不动的，吸气，呼气向远推，掌根向远推， 呼气向远推， 往左侧弯。 哎，我们可以听到， 吸气延展，呼气做侧弯就可以了。 等一下，吸气和呼气怎么弄？再说一遍。 吸气拉长， 吸气， 用鼻子呼气，呼吸，对，呼气往旁边倒就可以了。骨盆稳定不动， 对， 找一个整个侧腰的延展。其实，对，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侧弯了。你身体所有往两边做侧弯的体式呢，主要的活动度是来自于你的腰椎，然后如果你做扭转，像我们刚才扭转类的体式呢，它的活动度就是来自于胸椎。这就是我们说的会瑜伽很科学，如果你正确的去使用身体的话就不会受伤。 现在我们的时间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对对对， 先请伊梦和我们的楚楚老师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席，然后在刚刚我们一会儿一定要问一下伊梦啊，在练完了这两个动作之后有没有大佐当时的感觉，在练完之后我刚看到啊，就其实这个动作相对来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从伊梦的表情上来说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很简单，但是很舒服， 很舒服， 对，就是你知道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伸拉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平时我们遇到这个肩颈啊包括背部的疼痛，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坐姿还有就是持续一个动作，其实它是处于一个比较 僵 就是比较累比较酸的一个状态，其实你稍微撑一撑拉一拉它整个状态就会好，但是你刚一撑和拉的时候会有点疼，会有点痛， 会 对，它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后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爽。 快来练瑜伽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是18:31，我们继续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我是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在刚刚呢，首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 嗯， 一位是我们的资深的瑜伽老师楚楚老师，有超过10年的瑜伽经验。 对。 另一位呢，是我们健身了2到3年的一个虽然他自己还在说自己是健身小白，但已经在我们眼里是一个达人的佳怡。欢迎两位嘉宾。 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呢，刚刚我们说到了，在这个环节就会让我和佳怡现场来接受一下楚楚老师的指导。我刚刚提出了我的要求啊，我希望楚楚老师能够给我一些就是缓解骨盆压力，就校正骨盆的体式，让我感受一下。 好的，好的。 而佳怡提出的要求是想要一些锻炼核心的， 对， 能够利用上之前基础的动作。说不定我在想，佳怡可能会做出一些高难度动作。 也许，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一下。 大家要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才能够看到现场的效果，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有任何关于瑜伽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上吧。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佳怡还有我们的楚楚老师还有我们的佳妮一起到我们的表演区内给大家做一下瑜伽的示范，然后我就移步到佳妮这个位置咯。 先来，然后我来先给你们举话筒。 好，我们三位呢已经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内，然后先是谁来呢？ 我们佳怡的问题是想去找一下核心，那我可以，我先带你们俩做一个实验吧。 好， 去感受一下呼吸以及所谓的核心啊。 好的。好， 对，站好冲前方就可以了。然后现在呢，先把右脚抬起来。 两位要把右脚抬起来， 闭上眼睛。 好， 不要憋气哦。好，放下去。换边。 好，就是让他们两个进行 好放下去，可以了。现在， 所以我刚才看见佳怡好像她的这个左边还是右边的这个平衡力不是太好， 那两边会不一样。 对， 然后呢，现在观察一下呼吸，也就是我们佳怡会涉及到佳怡刚才问的什么是核心。然后先你们俩吸气啊，把气息带到腹部，然后不要憋气哦，全程不要憋气。 是口鼻同时吸还是只是鼻子吸？ 只要鼻子吸。对，练习的过程中永远是鼻子吸，鼻吸鼻呼。然后吸到腹部以后呢，然后再把右脚抬起来，吸到腹部，保持你的腹部一直有气哦， 然后再闭上眼睛。不要憋气，亲爱的们，你们俩不要憋气，闭上眼睛，做一个实验而已。好，放下来，太久了吧？换边，换边。 所以两位其实都没有坚持太久，对吗？还是这个时间还是可以的？ 嗯，是可以的，我们只是为了做一个实验。然后你继续看到前侧，注意亲爱的们，注意我的引导，先把气息吸到你的腹部，让你的腹部鼓起来，像一个球一样鼓起来，然后不要憋气就可以了。来，吸气吸到腹部，把脚抬，反侧的脚抬起来，闭上眼睛，让你的腹部一直有气压哦。三二一，好的，放下来吧。你们俩其实有点混乱啊，感觉一直在晃。那你们能感受到当我让你关注腹部以后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感觉自己在关注腹部之后更难站稳了。 哦，我感觉我左边稍微能好一点，当我就是吸完之后，我就觉得站立平衡比之前要平衡一点点 啊。佳怡果然是有练有运动基础的啊，其实已经做到了，达到我让你做实验的目的了。就是当你去关注腹部以后，刚才我们佳怡已经说了会更稳定，其实就是你关注了腹压，也就是我们佳怡之前问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的腹压。你为什么会更稳定了？做完实验以后去关注腹压以后，因为你的腹腔内有气压，你启动了你的腹横肌，让你的膈肌和盆底肌对位，就像一个人刚才是弯着，你现在站直了一样。这个膈肌和盆底肌一对位呢，就会有好的腹压。有好的腹压，就像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小孩肚子都会像一个皮球一样，对不对？他去跑跳站怎么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从来没有哪个小孩说哎呀我腰疼，我什么坐骨神经痛，各种问题都不会有，就是因为小孩他会有好的腹压，也就是我刚才带你们去体验的。好的腹压就是让你的膈肌，就是区分你的胸腔和腹腔的一个膈肌和你的盆底肌去对位以后，你只要膈肌和盆底肌对位，有好的呼吸，你就会有好看的臀腿的形状哦。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 那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我们老师，就是如果在做这些，比如说他佳怡刚才说他想训练这个核心力量，在这个之前要不要做一些什么基础的热身？这个瑜伽之前有没有热身呢？ 瑜伽的热身的话其实就是偏伸展一些。 嗯，比如呢？ 比如如果你坐在垫子上，你们俩我现在就可以引导你们俩做了。 好，我们的佳怡吧，佳怡可以试一下。对，佳怡先来， 坐在垫子上。 再找一下核心的感觉。 好，佳怡坐在垫子上。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镜头稍微调一下，谢谢。 现在可以侧面。 好的。 好，我们佳怡现在， 然后脚向远伸，也是我们佳妮刚才放过了别人的图和老师的图和老师练的状况的区别啊。好，可以。 对我这么惨。 然后吸气，手臂向上去延展。很好，然后其实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最大的是髋关节的折叠，脚分开一点，不用分开那么多，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手臂延展向上以后，呼气折叠髋，身体往前去找你的脚，非常好啊，去抓到前脚掌，勾脚一点，对。然后其实这个体式呢，就是我们一般热身的时候会用到，整个身体的后侧都会有延展，特别是大腿的后侧和内侧，对不对？ 就是有什么感觉吗？我们的话筒可以给佳怡。 就是感觉整个人很酸，但是非常爽，就像健完身那种爽是一样的感觉。 对， 像这就是一般热身的时候会用到的体式。 哦， 那跟核心相关的动作，现在可以给佳怡指导一个吗？ 对， 简单好吧。 相信你自己。 往前走一点。然后要不然亲爱的你站起来吧，做站立的体式去让你的核心和稳定性的启动会要更多。然后我们吸气，两个手指 好、 然后来，然后现在放在髋上更容易进入，然后把左脚抬起来，右脚踩稳，然后 抬起来， 再一次把手臂举高向上，呼气。 佳怡那个抬的那个脚是要抬平的， 勾脚，然后把你的右手放在 往前勾平， 右手放在左膝的外侧， 他的脚 现在是在绷脚背，勾脚，对，放在左膝的外侧，然后呼气，你的手往后走， 可以的话，你可以看着前侧，然后把你的左手向后去做一个延展。 哦， 很好，这就会很好的去启动你的核心，不会像健身里面虐腹哦那种，这就是瑜伽和健身的不一样。 什么感觉？ 我现在准备尝试尝试瑜伽了，因为我觉得它 是 比较温柔型的虐，健身是那种让你粗暴的哼哼哈嘿那种虐。 对， 瑜伽的节奏更适合女孩子。 对， 嗯，我们还有动作吗？ 接下来是我了吗？ 可以啊，要不然我带你们俩做一下刚才你们图片上比较感兴趣的那个体式，我可以引导，引导谁来做呢？ 什么体式？ 佳妮来做，就是那个翻上来的。佳妮来，好。嗯，不脱也可以，不脱也可以。 它垫子踩脏， 没关系。 我就这样。 来，嗯，你直接上来吧。下犬式，就是你冲哪边？ 冲这边吧。 行。来，蹲在地上，然后膝盖着地，手放在前面，然后膝关节往后撤一点，膝盖往后撤一点。好，然后吸气，把骨盆推起来，在这里，你的前脚掌要踩在地上，不轻易的踩在地上。好。然后手指头张开到最大，手可以分开大一些。好，可以。然后在这里把臀部往后往上推，找一点撅屁股的感觉，其实是屈髋了，往后往上推，很好，不要紧张啊，膝关节放松一点。然后把你的左脚抬起来，往后往天花板的方向推高，咯噔了一下啊，然后屈膝，对，让脚后跟去找臀部。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转下面脚趾尖向后，转下面的脚趾头向后，对对对对，就直接原地往后转。好，上面的脚屈髋往后去找地，后面的脚往后去颠。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对，这个手就可以起来，放松一点，放松一点，进入这个腿也屈膝，脚趾头去，后面的脚踩在地上。好，手向远伸，就是你刚才图片上的那个体式了，是吧？做到咯。 好棒好棒， 对，非常棒， 给我拍下来。 好，呼气放下来就行了。呼气来，先手着地，还是有一些紧张啊，然后把脚放回来就可以了。 哇，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我们看似比较难的动作，其实如果按照我们老师的一些步骤还是挺简单的 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我不要 要夸大一下难度才能够显示出我刚刚做的才好。哎，刚刚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我真的感觉图片上的动作比我想象的更难。对， 就是其实因为你没有练习基础，也没有运动的习惯吧，就会做起来比较难一点。如果让佳怡做就会更轻松一些。 哦，我们佳怡， 我们要不要看一个佳怡版的？ 对对对，佳怡可以试一下。 来吧 来吧， 牛仔裤会不会崩？ 不会不会，亲爱的，你这个明显很有弹性，试一下，就像刚才一样。我们先去到下犬式，手指头张开到最大，然后把臀部往后往上推高，屁股往后走，亲爱的，屁股去找后面的墙。对，不要紧张，肩膀放松，把臀往后，脖子放松一点，来，把腰线拉长，腰线拉长，臀部向后走，臀部向后走，然后还是一样，把左腿抬起来，左腿抬起来，好，然后下面的腿也屈膝，脚趾头向后转，然后骨盆也转，后面的脚颠在地上，颠在地上，这个脚趾头冲后，这个脚趾头向后转，对，非常好，然后手向远展，骨盆推高，亲爱的，骨盆再推高，再推高，再推高，非常好。 我感觉明显比我要稳定很多。 放下来吧，手放下来。对，手先着地啊。 我们都 get 了。 嗯嗯嗯嗯，对。 好棒 哎。就如果有引导的话，就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你们可能没有适应过这个活动度，所以对你们来说比较难一点。嗯。然后， 还有，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表现得很好。 矫正骨盆的动作我还是 来了，来了，矫正骨盆吧。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垫子往后拉一点，去到靠墙的位置？ 好。我们接下来呢是要做佳妮要求的骨盆矫正， 对，调整骨盆，应该能拍到吧？ 好，可以。 好的，然后佳妮，我先要看一下，去练你哪边的骨盆？你可以把上衣撩高一点吗？我可以，我就需要先做一个评估，看你哪边需要做。你看前面，你看前面就可以了。 还要评估？ 还要评估一下哪？ 佳妮帮忙拿一下 哪边的这个。 Okay, 没问题，我来。 确实是右边的髂骨张开的更多，然后我们其实对练习会涉及到一个体态的评估，然后你看这两边的臀线，左边会比右边要高得多吧？ 对对对。 所以其实 侧面看， 嗯，所以其实用背面看哦，可以展现吗？ 背面看， 对，好，那你看前面吧，亲爱的，牺牲一下啊。 好， 来，衣服撩起来。 我为瑜伽事业牺牲。 好，去宽一点。然后，如果可以给到一个近景的话，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左边的臀线比右边要高的很多，对吧？所以其实佳妮的右髋、右边的大腿的结构更差一点。我们前面节目中也有讲过，这边的臀腿的形状，这边的股骨的位置比左边要差，所以我们就练这一侧。还有就是其实如果有手法加上手法的辅助和调理的话呢，可能几分钟这边就起来了。 真的吗？ 对呀、对呀， 神奇。 对呀、那我们先去简单的吧，我们就节目里不要做手法的辅助吧，先就简单的提示的练习。来，亲爱的。 谢谢，没关系。坐在垫子上。 首先我们佳妮要坐在垫子上， 然后要不然把鞋脱了。 然后呢， 左脚伸直去推那个墙，右脚弯曲膝盖向外打开，然后右膝 呢，佳妮的柔软度也很高。哎， 对，右膝向外转一点，跟你的右边的骨盆在一条线上。好，亲爱的，好，谢谢。然后这就到了我们前面说的，其实他想把这边的骨盆结构调好，就是要松他的骶髂，他左边的髂骨张开太多并且翘得太高了，我们给他旋下去。然后你的左脚后跟向外转一点，脚后跟，亲爱的，太多了。好，停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你向前，好像要趴到底上去了一样。你只在这里，你只负责停在这里啊。然后呢，这边的细节呢是你的右大腿根部向外转，然后好像有一点撅屁股一样，把坐骨调整两边的左骨，很好，其实柔韧度不错啊。然后吸气呼气，身体往前倾，不要动其他的地方，你一定要转这边啊。吸气呼，转你的右大腿骨，吸，看前面，撅屁股往下趴，呼气，左边不要起来， 痛啊， 很痛吗？ 右大腿根部向外转，亲爱的，用这边的臀部发力，臀部发力，呼吸，对，很好，往前走，呼吸，四， 好痛， 三，二，好，回来，然后我们紧接着练下一个体式，你起来， 好痛，好痛啊！哎，不累， 也是接着，然后我可以简单。 你把话筒递给我们的老师， 停在这里，然后把右膝盖往后走，这个前、脚趾头踩在那， 高难度的动作， 手扶砖就行了，你就 手扶砖 停在这里就可以，然后我会给你引导。 好的，我试一下。 来吧。 好，我们佳妮试一下这个动作， 这样手扶 砖。你先猫式进入，手推在地上，先不要扶砖， 膝盖着地， 脚后跟，对，去找后面的墙，不要动起来的。 我们的那个话筒，加一话筒 。来，身体重心往前，对，保持屈髋，停在这里就可以啊。然后听引导，你把右脚的脚后跟抬起来，其他地方不要动，勾着脚啊，让你的脚背到小腿的角度呢，保持是这个样子，不要动。然后膝盖分两次往后挪，然后要用力的去踩敲啊。还有一点哦，就是其实我们练瑜伽的时候是不建议穿袜子啊，会影响你的稳定性，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踩在这里以后呢，骨盆稳定不动，左脚掌往前迈，踩到前面的地上去，对，很好。然后手去扶砖，右手也扶砖，也可以放低一些，很好。然后膝盖向后不够，膝关节再向后走，很好，停在这儿不要动啊，你保持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把臀部向后挪，专业往后走，臀部向后，然后现在两个腿形成一个对抗，左大腿的内侧的肌肉呢往后往上推，右大腿向后向上，左边往前，然后不要低头，胸口向前去延展，保持在这里啊。你要做的调整是关注你自己的内在，是转这个左右大腿骨往里，很好。然后让你右边的臀部比左边的臀部变得更高哦，右边要更高，非常棒啊。 佳妮很棒哦， 胸口向前走，对，他能听清楚引导词，并且能表达出来，很棒的练习者啊，很智慧， 很棒很棒， 踩住踩住， 好， 蹬住。 所以这个动作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也是一样，如果它摆到正确的位置以后，十秒钟就可以了。 十秒钟。 然后我们现在手推砖，脚蹬墙，站起来， 站起来， 直接推砖推墙，很好，站起来，放下来，把脚放下来。 佳妮什么感觉？ 我以为会有一个高难度动作结尾。 所以 看一下，是是会有区别吗？嗯。 好，我们把话筒还是给我们老师吧，好吗？ 好，屈髋，然后你的脚左右分开 一丢丢，可以。好，其实佳妮的站姿不好啊，屈髋，屈髋，撅屁股一点，撅屁股一点，撅屁股一点。做一下高抬腿吧，高抬腿吧，把两边的膝盖抬起来。然后放下来，那边也抬起来，再放下来，然后停在这里，重心不要往前。屈膝一点，撅屁股一点点，撅屁股一点点的感觉， 撅屁股一点点 一直在晃动啊，所以其实会有一些些差异，耻骨向后，耻骨向后。刚才家也有觉得这边其实起来了很多，对吧？其实这边现在臀型比那边饱满， 哦， 是你跑了， 哦，原来就是练一次就会有一点点的效果， 好。停下来不动啊，你们看一下，来，镜头可以放近一点，看一下两边臀部。 哦，确实 现在一样高了，基本上是一样高了。 对， 对对。 所以如果多重复几次呢，效果就会更明显更好。 好的。 所以这就是骨盆系列的调整。 好的，谢谢楚楚老师，然后谢谢我们的佳妮还有佳怡，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喽。辛苦几位。好的， 真是不练不知道啊，竟然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 是的， 需要去练习， 没错， 这个真的， 但你感觉怎么样啊？ 我感觉好痛， 但 开始好痛， 但是舒服吗？ 但我现在感觉很 放 松，放 松 就整个的腿， 因为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这种直播啊什么，就可能一下要做2个小时，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臀部是感觉蛮紧的那种感觉，不太放松，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的楚楚老师在做了这几个动作之后，其实就是平时我们也可以练的，对吗？ 对。 我就回去一定要看一下我的这个身材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刚刚我全程自己都没有发现，但是我有感觉，就是那种发力的感觉能够感受到，但这动作还真的是，如果要是没有老师指导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做很成问题， 会做错的， 很成问题， 会达不到你想要的练习效果。 是的， 刚刚这个楚楚老师还说到一个手法，这手法就是瑜伽专属的手法，还是加入一些按摩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它是结合的运动康复学的理论，就会放松一下肌肉啊筋膜呀，然后让你的关节通过手法去调整到正确的这个活动度以后呢，再去练习，对，再去练习，你的结构就变好了。然后还有就是练习一定要坚持啊， 当然 不断的重复， 就是，对对对 对，才会有这个好的效果。 我们看到在留言区有一个叫做小鱼的昵称有小鱼的朋友说到，感觉好科学啊。这个朋友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之前一直都很害怕，就是这个瑜伽，我觉得它太玄虚，有很多哲学的东西在里面，是一个高不可及的。但今天经这个楚楚老师这么一介绍，这么一教，这么一调整，我们发现原来它竟然跟科学结合的如此紧密。 对， 看来我之前了解的瑜伽是有偏见的。这一次算是好好的就是认识了瑜伽这项运动。 是的， 在做完这次就是楚楚老师给我们指导完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有没有想要学瑜伽的冲动？ 真的有， 快加入吧。 有佳怡也有吧？ 当然有，比较喜欢柔软的方式。 明白明白。 那我们要是想学这个瑜伽，楚楚老师就直接联系你的微博就可以了吗？ 对，屏幕下方有哦。 好， 新浪微博 @楚楚， 这个是瑜伽 瑜伽 瑜伽 瑜伽 瑜伽 可以找到我， 就可以联系到楚楚老师。 对，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去留言啊，或者是 at 我。 OK， 好的好的，谢谢楚楚老师，也谢谢佳怡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嗯，然后给我们教了这么多瑜伽的知识，嗯，就以前我们都不了解到的。 对 对， 通过这一次学习，我们更加就是对瑜伽有了一个更科学的认识啊。 是的，然后呢，时间呢也到了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了， 嗯， 然后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内容呢可以帮助到大家。 对， 对， 希望能够首先刷新大家对于瑜伽的认知，也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简短的展示这几个技巧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帮助大家缓解一些压力啊，肩颈的压力之类的。因为其他的这个视频上面的动作都不是，都有可能不是专业老师，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有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 是的，大家有什么不会的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可以观看我们的回放， 嗯， 都是没有问题的，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 嗯， 好，我是一梦。 谢谢。 嗯，我是佳妮，在我们下一档节目呢，就是今天不断被 Q 到的大佐的大佐的节目，我们的 挑战 新歌声， 嗯， 也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不要告诉他们我们干了什么。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 拜拜大家。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如果时间倒流，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义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青南古院佑，